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16章。呢阵时，砖碎嗰一块阴阳面啊，睇唔出咩情绪。佢手指慢慢咁敲咗敲台，然之后讲：陈天德出身系喺湘西嘅连师之家，同屋企人已经断裂咗噶啦。嗰件咁嘅全家宝系乜嘢，我唔知道。但系佢绝对系唔会为咗我哋出面去攞嗰样嘢嘅。顾文文就讲： 咁睇嚟，从佢呢度真系冇办法落手噶咯。如果我哋自己出面向呢个陈家要嘅话，机率有几大呢？ 中公就讲：嗰、那个系人哋嘅全家宝，你话佢哋会唔会咁轻易咁俾你啊？雷叔就眯咗眯眼，慢慢咁讲： 诶，有钱啊，能使鬼推磨啦。 讲到全家宝，我做古玩嘅呢一年里边，就真系遇到过唔少卖全家宝嘅。早上留低嚟嘅嘢，而家现代咧唔一定有用，后人啊利欲熏心，难免亦都换成咗财白。按照呢个中公之前所讲嘅，陈天德喺呢个冇遭逢大变之前，亦都算系一个好人。又系因为练师犯忌，所以呢佢又讲究行善积德。咁样讲嚟，陈家嘅本家人应该亦都唔系啲咩凶恶之徒。再加之呢佢唔使用呢个秘术嚟谋财，咁估佢80%应该就唔会好富裕。如果用钱嚟开路，可能会行得通。我同吕叔同埋顾大美女，我哋商议咗一阵之后，觉得唔理点都系要试一试，于是就向砖碎打听呢个陈天德老家嘅所在地啦。砖碎啊讲咗个地址，系一个乡下嘅村寨里边嘅。我一睇系村，心里边就有啲底啦，当即亦都唔再耽搁啦。我借过咗砖碎，即刻就同吕叔、顾美女佢哋三个就直奔呢个陈天德嘅老家而去。讲起上嚟，我哋亦都系第二次嚟到湘西嘅。呢一次所去嘅村叫做洪丫村，与先前嘅嗰个凤头村呢，相距系一南一北。旅途啊，一路都冇嘢讲，到咗洪丫村，发现呢一个地方系一个典型嘅新型乡村嚟嘅，差距啊特别大，有一半系起咗啲白瓷红砖嘅楼房。另一半呢是低矮的土木老房子，非常清晰地分出了家境。这种这样的现象现在在农村乡下就很常见的。屋企里面有人在外边打工，日子就会富裕些，收起了楼房。那些脑袋不开窍的，或者没什么文化不敢出远门的呢，就守住这些土地过日子，那么当然是越过越穷啦。同一片嘅地方形成咗贫富非常之明显嘅对比。我哋喺村里面打听咗一下，一讲话陈天德，一个老婆婆就指咗方向俾我哋。不过佢打量我哋嘅神色有啲古怪喎。佢讲： 你哋系佢哋嘅亲戚。 顾文文就讲： 啊，唔系，我哋系朋友嚟睇下嘅。 这个老婆婆她的面露古怪神色，看了我们两眼就好像被瘟神那样避开了。我和顾大美女对视一眼，觉得有点不妥，看来这个陈家在村里面都好像不是挺受欢迎的。没多久，我们按照老婆婆指的路线呢，就找到了陈家。这个地方实在是真的破落无比，我以为会是一个大家族，没想到陈家只是得回一个孤寡的老头。应门的时候呢，他就将条门打开个门罅，在个门罅那里看着我们，露出来的眼珠就浑浊无光。他就隔着个门问我们： 你们是？ 顾大美女微笑地说： 啊，老人家，你不用怕，我们是想找你帮个忙的。 我本来以为呢一个老坑呢会问我哋帮咩忙咁啊，点知道佢即刻讲 唔接单啊，搵殡仪馆嘅人啊。 讲完佢就关咗门啦。我觉得奇怪，我忍唔住将个门一顶，我就讲：啊，陈老爷子，你知道我哋系嚟做乜嘢嘅呢？佢个力就唔系好大嘅，佢俾我咁一顶，反而呢个门呢就被推开咗。呢阵时我睇清楚呢个陈老头嘅原貌呢，佢俾人嘅印象就好似一具干尸咁，皮包骨，黑蒙蒙，成身都系皱纹，个个头呢都算比较高嘅。我头先嘅呢个行为比较冇礼貌，所以呢我即刻道歉。不过呢一位咁嘅陈老爷子都好似几好讲话嘅，佢又摆咗一摆手讲： 算啦算啦，睇你哋成身都系汗，入嚟唞下啦。 讲完佢就自顾自咁行开，仲同我哋又攞咗啲白滚水嚟。我同阿顾美女啊对视一眼，全部都松咗啖气。睇嚟陈老爷子嘅人啊唔错，至少呢就唔系陈天德嗰一种咁嘅人格扭曲型。断估佢平时啊冇乜人同佢讲嘢，一坐低，陈老爷子啊自己喺度吟吟沉沉咁讲： 唉，你哋都睇见噶啦，我咁样样一把老年期，亦都接唔到单啊！而家啲殡仪馆都几叻噶啦，有事你可以揾佢哋嚟帮手。 我啊听下听下都懵起上嚟，吕叔啊抢过话讲：啊，陈老爷子啊，你所讲嘅接单指嘅咩呢？陈老爷子见到啊吕叔又咁问，佢终于就反应过嚟，我哋唔系揾佢嚟做嘢嘅，于是佢就讲： 咁你哋系揾我嚟做乜呢？ 紧接住可能佢諗起咗吕叔头先嘅问题，于是又讲： 唉，我讲嘅嗰啲接单呢就系赶尸。 赶尸？ 顾大美女好惊讶咁讲： 你仲可以赶尸？ 陈老爷子呢就几和气，佢笑咗一笑，面上边嗰啲黑色皱纹啊层层叠叠讲： 你唔信，我一世都系靠呢一个嚟搵食噶啦。 顾大美女好惊讶咁讲： 吓，呢啲我哋只系喺电视里边睇过噶咋，现实当中真系未见过。 陈老爷子好健谈嘅，见我哋两个冇乜嘢引以为怪，所以即刻滔滔不绝咁啊讲起上嚟咧。喺古时候嗰啲交通啊唔方便，而嗰啲古人呢又系讲究人行千里落叶归根嘅，出门在外难免就有啲客死异乡嘅人，尸身啊流落喺外边，亦都不知所踪，或者呢尸体啊出咗意外，唔容易攞出嚟。呢个时候就需要请赶尸匠啦。赶尸呢就源自于炼尸，系炼尸一术嘅入门秘术。古代嘅时候，大部分嘅人只能够学到入门嘅技术，然之后就食赶尸嘅呢一行饭啦。陈天德嘅屋企炼尸之术就算系比较高深，佢唔单止能够赶尸，仲能够炼尸以为己用。不过呢，随住后人嗰啲人丁单薄，而呢个门庭冷落，好多高深嘅技艺后人知道方法，但係呢真正就用唔到位。赶尸同埋盗墓嘅喺行业里面係叫水火不容，都唔係话两者係有仇，而係两者係相冲嘅。因为盗墓贼呢就常年穿梭喺古墓入边，身上自然就会带住一股咁嘅阴森嘅尸气，呢一股咁嘅气息同埋赶尸匠所赶嘅尸体一冲撞，嗰啲尸体就会诈尸噶啦。所以出于对双方职业嘅尊重同埋个人性命嘅考虑啊，过去嘅盗墓贼如果撞正咗正喺度赶尸嘅人，就会速速咁避让，两个人啊心知肚明，但系就唔会见面。 呢一个赶尸人亦都系常年咁样同呢啲尸体打交道，常言都有讲，人有人道啊，鬼有鬼途。赶尸嘅就同盗墓倒斗一样，亦都属于系唔正常嘅范畴，亦就系活人唔应该触及嘅领域。咁所以咧，赶尸呢一行为咗俾自己积阴德，系严禁咁作恶嘅，亦都系有行规，唔能够用炼尸之术去敛财。到陈老爷子呢一辈传到咗佢嘅时候，佢嘅父亲喺一次赶尸嘅途中突然间消失咗，从此就渺无音讯啦。陈老头佢就孤苦伶仃，一直就觉得好穷嘅。年轻嘅时候就娶咗个老婆，结婚咗之后，陈老头佢透露出自己系赶尸嘅，即刻就俾个老婆嫌弃，能够叫死人行路，听起上嚟好似好威风咁，但系咧现实生活里边，边个女仔希望自己嘅老公成日都神神鬼鬼咁念经嘅吟咒咁同啲死人打交道啊？佢老婆起初咧就叫佢改行，但系陈老头死都唔肯，因为呢一门本事毕竟都系祖传嘅。再讲咧，而家啲赶尸匠几乎都绝晒迹噶啦，呢一门手艺亦都唔能够败喺佢自己嘅手上。最后只能够个老婆让步，但系生活都要过噶，佢就叫呢个陈老头用呢一样嘢嚟赚钱。其实咧做呢一行嘅，只要系真心咁敛财嘅话，咁啊真系好容易嘅。陈老头咧亦都唔愿意，佢啊遵从嗰个祖训，劝佢嘅老婆讲： 哎呀，真系要咁做嘅话，我哋嘅老陈家就会断子绝孙，积恶太多，必定亦都会不得好死。老婆啊，你就唔好难为我啦，我肯好好努力，虽然唔能够等你大富大贵，但系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养你。 啱啱结咗几年婚，人情仲喺度，老婆亦都忍啦。等到个仔生咗落嚟冇两年，终于佢就忍唔住离开咗呢一个又穷又阴气深深嘅屋企。当然呢，阴气深深系佢老婆形容嘅。陈老头就觉得自己屋企好正常嘅，除咗系摆放咗嗰一啲祭神拜鬼嘅嘢显得有啲刺眼之外，其他都冇乜两样啦。佢老婆离开咗之后，陈老头就一个人带住个仔喺度过日子。咁呢个仔自然就系陈天德啦。虽然而家知道咗赶尸，请赶尸嘅亦都好少，但系工钱就多咗起上嚟喎。而家仲有人揾赶尸嘅，多数都系啲尸体有咗意外，譬如系跌落咗悬崖，卡咗喺某个嗰啲岩石罅嗰度，唔好搞出嚟啊！又譬如咧，发大水啊，死咗人，个尸体又唔知冲咗去边度，屋企里面嘅人又揾唔到。呢一啲咁嘅赶尸当中，仲有寻尸诀嘅，人死咗之后，赶尸匠通过生辰八字，利用呢个寻尸诀，可以为屋企里面嘅人揾到尸体。不过由于而家嗰啲殡仪馆喺呢方面嘅能力就加强，交通亦都方便啦，亦都有专门嘅尸体运输公司，所以咧赶尸喺度接单就越嚟越难。大部分嘅时候，陈老头同埋陈天德都系靠住佢嗰一块咁嘅薄田喺度过日子，有嘢做嘅时候先会接。喺湘西嘅一啲地方，佢哋两仔爷都算系有啲名气嘅。毕竟而家嚟睇，佢哋可能都系赶尸一脉嘅最后传人啦。陈天德咧就比陈老爷子重要本分老实，佢长相啊普通，平时见到啲大姑娘就面都红晒。嗰啲女仔叫佢帮忙嘅时候，佢就卖足傻力嘅搏命咁做。村里边嗰啲人啊，成日虾佢老实，将佢当傻仔咁玩。后嚟因为发生咗一件事，陈天德就离开咗呢个屋企。阿陈老头虽然好健谈，但系佢亦都知道家丑啊不可外扬。 呢句话就一语带过，亦都冇再多讲。紧接住就问我哋系嚟做乜嘅，我讲我哋啊同你个仔啊识嘅。陈老爷子啊激动起上嚟啦，佢讲 啊，咁而家佢喺咩地方啊？过得点啊？ 我心里边啊叹咗一啖气，心谂。唉，这个姓陈的两仔爷都不是什么恶人，现在沦落到这个老人孤寡在屋企，个仔就成个杀人不眨眼的反人类，实在真是可叹。见到陈老爷子一面咁紧张和殷切，我就呃了个大话讲，啊，他现在挺好的，他在外边自力更生，就是不是点喜欢讲嘢啫。我之所以喺度呃佢，唔系为咗呢个陈天德开脱。虽然讲我唔清楚陈天德究竟遭遇过啲咩变故，不过眼前呢个老人，佢担忧自己嘅仔嘅神情，等我心里边一阵难受。我心一软落嚟，于是就咁安慰佢啦。